威塞在这件事上的危机公关应对的其实算是快的了。新闻爆出来的当天晚上就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公开了拉力赛时候的事故调查，但是对于董晓受伤的事情却只字未提。关于新车的测试数值也全面做了公示。虽然依然有业内人士存在各种质疑，但是总的说来算是给了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解释，甚至最后留下一句话。对于这次的事件，威赛认为是有人对威赛的品牌信誉进行了恶意攻击，不排除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。英明和石毅都在新闻之后接到过媒体想要采访的电话，最后不堪其扰，只能选择屏蔽号码。英明还好一点，石毅多少有点误事。电影的拍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，英明还有不到15场的戏，差不多是赶工拍完的，熬了两天。记者手上的那份拉力赛名单，有相当一部分是轻易找不到人的，就算找到了，摆明了也不会问出什么来。这种政商两圈再交叠上娱乐圈的，永远是民众八卦的重点对象。本来威赛在董晓的事之后就对拉力赛的名单做了处理，其实有些人名是被修改过的，但是英明和石毅都在最后获奖的名单上，当时本来就有媒体拍了新闻，当然瞒也瞒不过去。石毅后来直接把这件事交给公司的公关去处理，除了电话偶尔还会有一些骚扰，大部分时候还算是清静。比较麻烦的是英明，因为是演员，跟记者的关系不能闹得太僵，英明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合作的，只是记者问的问题多数都是不靠谱的胡扯，捕风捉影的事情也信誓旦旦地拉出来逼问。用王一奇的话来分析，他在拉力赛之前和董晓在一个剧组里拍过戏，和女主传过绯闻，所有事都擦了那么点边，不找他找谁呀？一时间曾经闹过一阵的旧账全都被翻了出来，就连他和董晓的关系也有人抖了出来，那次片场里两个人不太明显的冲突。新闻的爆点每天都会出来新的版本，搞得满城风风雨雨。董晓的经理人是在威赛的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做了回应，大概的内容是表示董晓这段时间没有露面，主要是为了新的电影做准备，是一部在美国投拍的电影，剧组邀请他去演里面的一个华裔男配，所以一直在美国做一些必要的训练。至于新闻上所提到的拉力赛受伤严重甚至毁容等等，一概予以否认，口径与威赛很像，也是不排除会采取法律途径来解决。而新电影的具体消息要等美国那方最后敲定，暂时不便透露。这篇发言稿信的人不到一半，很多人还是锲而不舍地追问董晓的具体下落，甚至要求公开特训期间的照片和录像，但是经理人都以签了保密合约等等理由挡了回去。外界的臆测再多终究是臆测，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董晓的情况也都只是一个谣传。英明在拍摄结束之后就成天在家里窝着，吃饭什么的全是自己动手，寇金给他打电话千叮万嘱要他不要随便出门，就连平时联系不多的经理人都问他需不需要暂时住在朋友家里。这如临大敌的阵仗让英明想起了他当年少年影帝时候的情景，一样是出入不便，人前人后的簇拥不休，哪怕是上个厕所都能被人拍几张照片。只不过对比如今，情况不同，心态也不同。总有人说走上高台的人是下不来的，因为习惯了镁光灯的追逐，无法再面对清冷的生活寂静。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来看，当你已经习惯了清静，再次成为所谓的焦点，那个滋味一样不好受。英明喝了两口啤酒，靠在窗边，从窗帘掀起的缝隙里扫了一眼外面，停等的车辆歪七扭八，架势摆得挺大的。哼，幸亏他不是住在什么居民小区，不然这扰民的罪恶之源也够他被人唾骂的。摇摇头，懒得再搭理外头那些人， 他走到沙发上懒懒地躺下，一直在他旁边绕来绕去的烟圈很识趣地窜上他的大腿，然后慢悠悠地往上一步。英明顺手给抓过来，看着那张依旧面瘫的脸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怎么养了你这么久，你一点变化都没有。 送到他这儿的时候是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都说宠物似主人，他跟烟圈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共通点啊。揉了揉那团毛球，英明随手按开电视，特地转到体育台，哪怕是不怎么感兴趣的，也强过再被那些烦人的事搅和心情。没看一会儿，他家里的电话响了，都没起身，只是伸手摸了两下。英明把电话扯下来塞在肩窝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这电话会是十亿打的。 你怎么样？ 没称呼，没署名，要不是因为十亿的声音他太熟悉了，这电话听起来实在是比较像骚扰电话。英明很意外， 你怎么有我家里电话？ 他平时在家的时间不多，基本上除了经纪人和寇金还有他家人，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他家里固定电话的号码了。英明这人在乎隐私，他所有朋友都知道，就算十亿去问寇金也应该问不出来。 那天咱俩在你家喝醉了，临走的时候我用你电话打了我手机。 他当时存下来纯粹就是个下意识的动作，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用上。英明听石毅这么说，才反应过来自己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去查过这电话的未接电话记录了。挪了下姿势，英明把烟圈放到地上。 你怎么不打我手机？ 你这时候的手机还接吗？ 也是。 两个人都很轻地笑了一下，英明有点无奈地长出了口气。 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。 下半句圣贤书就不太适合他了，看再多他这辈子也没有啥机会晋升到那种境界，徒增笑耳。石毅调侃地扬了扬眉，并不意外英明会是这种反应，不过他今天打电话不是为了随便问候一下。 威赛的人找你了吗？ 暂时还没有。 英明有点无聊地换到电影台，放小声音。 找你了？ 约了晚上吃饭。 那我估计也快了。 迟来早来都是一样，反正避不过。英明微微带着不爽地皱了下眉，这种感觉实在不怎么好。说担心吧，明知道没什么用，但是想放下吧，你心里这根筋又一直吊着，吃不踏实也睡不踏实。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基本上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群人说的。英明烟瘾又有点上来了，扫了一眼茶几上没有，只能拿过啤酒喝了一口，然后想起一件事。 对了，威赛的人虽然没找我，不过有个人倒是给我打电话了。 那边石毅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。 董晓？ 我还真没想到。 说什么了？ 也没什么，就是跟我说如果威赛再跟我谈条件，让我不用考虑他的事情，直接答应了。他的事情他自己会处理。 说实话，电话里的语气也不怎么地，不过这句话能说出来，董晓还是跟之前多少有些变化。石毅在那边没有做什么评价，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才接口。 那你的意思呢？ 现在我的意思已经不重要了，看情况发展吧。 叹口气，英明想到窗外那群，还是有些无奈。 唉，反正躲记者是所有演员的看门技能，最糟就是不出门。 你要避的还不只是记者，威赛的情况你了解的太少了。 石毅皱了皱眉，语气里有几分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烦躁不安。对石毅的话，英明的反应是皱了下眉。 你又打听到什么了？ 有些事儿根本用不着打听，想也想到了，不过具体的还是等我吃完了这顿鸿门宴再回来跟你说吧。 石毅笑了一下，语调里没有太多的笑意，但是也还不算压抑。 等威赛这件事完了，咱俩要好好再喝一次。 结果这边英明挑了下眉， 你还敢喝？ 这话勾起石毅那些模糊的记忆，他愣了愣，最后还是犹豫着开口问了一句，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英明很长时间没说话，这段沉默微妙的有一种蠢蠢欲动的不安定。石毅等到很久，英明却是到最后也没有给他一个答案，只是语带保留地调侃了一句， 有些事儿还是不知道的好。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。石毅皱眉看着手机琢磨了一会儿，挣扎了半天依然记不起来到底那天晚上他跟英明做了什么。这感觉也忒糟了。